论系咪解散。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接受查询时话，支联会目前冇任何解散嘅决定，就解散嘅问题，决定权不在执委，而系喺全体会员。如果要开全体大会，需要有程序，唔可能出现突如其来嘅决定。他指支聯會一向有定期開會審度時勢，但會議內容屬組織的內部事務，不便向外透露。美國白宮表示，總統拜登計劃提名前白宮幕僚長、前芝加哥市長伊曼紐爾擔任駐日本大使。白宮讚揚伊曼紐爾的經驗和多年來參與公共服務。61岁的伊曼纽尔在奥巴马执政时期担任白宫幕僚长一年几，之后辞职竞选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市长职务。伊曼纽尔说很荣幸被考虑出任驻日大使，形容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联盟是自由开放印太地区和平和繁荣的基石。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周十点，热带风暴奥莫斯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多车啲，龙尾啦排到过去管道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沙咸道北过海和落尖沙咀仍然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亦都有些车龙，龙尾去到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过了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狮隧口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在新界区方面，普通道回旋处出九龙是车多，龙尾排到大网仔路近环岗村。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仍然挤塞，车龙排到康湖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和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四五规划令香港能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全面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为此，中央派出高规格代表团来港，就十四五规划举行多场宣讲会。 8月23日上昼10点， 把握国家十四五机遇，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下昼4点， 把握十四五新机遇，融入双循环新格局。 8月24日上昼9点半， 拥抱十四五，融入双循环。 8月25日上昼9点半， 活力与机遇，共建美好湾区。 港台电视31、3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港台网站跨平台现场直播。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The world is waking up。 喝彩声，悲痛声。 Oh no, it's a game to be. 声声入耳。 And change is coming. 中国事，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天下事 ，The time to heal in America. 事事关心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远在千里嘅事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你不可不知嘅事 ，Listen to the real problems of real people.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陆宇光、陈浩之 ，The answer lies in our humanity. 十万八千里。 早晨啊，拍档陆宇光。 早晨啊，陈浩之。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啊，嚟到星期六嘅11:10啊，而家室外天气咧31度，相对湿度69%啊，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啦。星期六嘅呢个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咧继续有我哋呢一个国际新闻时事节目《十万八千里》喺度陪住大家。陆宇光，今个星期嘅国际嘅新闻嘅头条咧，就一定系落喺阿富汗嘅局势啦。 系啊， 咁一阵稍后咧。我哋直播室亦都会请嚟一位朋友咧，同我哋咧去分析一下你不可不知嘅阿富汗局势啊。不过咧就而家事不宜迟咧，都总结一下咧今个星期咧当地发生嘅事同埋一啲相关嘅声带先啦。 塔利班占领首都喀布尔，大批群众赶去机场逃亡，士兵向天开枪，阻止民众靠近。美国总统拜登。重新撤军是正确的决定。 American troops cannot and should not be fighting in a war and dying in a war that Afghan forces are not willing to fight for themselves. 我们看到美军所到之处留下的都是动荡、分裂、家破人亡，留下了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指，美国应该反思他的外交政策， 停止。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肆意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 Islami Imarat urusta ladi se hewat azad su dehi cha pa mukabil ke de ukde aw dukhmani policy na ladi。 塔利班发言人指，新国家唔会敌视任何人。 Aw dasi kani kari wi saqa de ishghalgar ko gata tamami de ko kala se mug。 唔希望阿富汗继续成为战场。 Afghanistan nur de jagre maidan nawi nur dal ta jagra de nan nahis ta pai ta warasida。 咁啊，見到美國總統拜登咧之後，其實最新亦都有再回應翻喺阿富汗咧嘅撤離嘅行動啊，就形容呢個係有史以嚟最困難同埋規模最大嘅空中撤離行動之一。咁就話咧會確保咧所有嘅美國嘅公民咧都係可以撤離當地嘅。 其實見到咧頭先聲帶都聽到啦，喺。塔利班咧就係進佔咗喀布爾首都之後咧，咁啊好多人咧就湧去機場咧，就諗住咧係離開阿富汗嘅。咁嗰啲畫面都好觸目驚心啦，喺機場嗰度咧就係追住架飛機啊，甚至擒上架飛機嗰度，甚至咧出現咗啲意外咧，係 有 啲人傷亡嚇。咁其實咧，拜登就話咧，美軍咧自從上個星期六以嚟咧，已經將13,000人撤走。如果計埋7月底以嚟咧，已經有18,000人離開噶啦 今次嘅撤離行動，外界點評價咧？這個星期大家都聽咗好多唔同嘅意見啦。這個時候咧，我哋直播室入邊亦都請嚟一位朋友，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孫超群。早晨，孫超群。 孫超群你好， 係大家早晨啊！ 嗱，我哋講呢個阿富汗嘅局勢咯。如果我哋應該循邊一個嘅地方開始講起咧？不如這個星期大家都聽到好多討論塔利班咧。其實呢一個塔利班係咪仲係我哋20年前所理解嘅嗰個嘅塔利班？即係。是不是一个新的所谓塔利班 2.0 呢？我们这个问题应该去怎样去理解呢？孙超群。 是其实塔利班其实所谓的 2.0 呢，它的它没错，它的手段是改变了很多的。它是搞了很多 PressCon 啊，搞了很多 Social Media 啊，还有它都多了很多国际的参与啊，那都参加了很多国际会议啦，那都它都吸取了一些经验啦，它都不想被人家去孤立啦，同20年前这样。那但是它的目的基本上是没有改变的。它目的是真的想建立一个神权。即系嘅国度啦，政教合一嘅国度啦，咁样咁其实佢其实都即系其实睇得出，其实佢都推行咗好多嘅保守政策啦，even系地方又好，即系中央都好。咁其实就算塔利班喺佢嘅记者招待会话自己即系有几重视人权或者几重视女权都好，咁其实最近即系呢个零星期呢段日子咧，咁都出现咗好多嘅一啲嘅例子去证明，其实佢。 自己所講嘅其實基本上係言過其實咯呢度。咁佢就話自己唔會真係去清算一啲嘅前朝官員啦，唔會清算一啲嘅即係為過不約同埋美軍工作嘅人啦。但係其實最近啦就因為尋日啦就流 Twitter 都流咗段片出嚟，咁都好多傳媒報道啦，就話北部有個省份啦叫做巴德吉斯省啦，咁個警察局長本身都好反呢個嘅塔利班嘅咁樣。所以就最尾塔利班就尋日就留咗段片出嚟，就將佢真係綁架啦，之後同埋將佢亂槍掃射啦咁樣。咁同埋就係德國之星個記者咧喺嗰個首都喀布爾嗰個總部嗰度咧，佢嘅塔利班都搜尋佢家屬嗰啲屋企啦，咁樣咁就最尾就殺咗記者家屬嘅家屬啦，咁樣咁其實都其實呢啲事例啦，都顯示到其實佢都係即係進行緊一啲嘅清算行動啦，同埋都佢同埋就係佢都唔俾阿富汗一啲嘅廣播電視公司嘅一啲嘅女職員去翻工啦。咁其實呢啲都是一個好實質嘅例子去證明，咁其實佢講嘅人權又好，講話保障女權都好啦。咁就算你係首都，其實依家都啲人話佢想首都，即係想可能壓制一啲嘅咁樣，但係就算依家連首都都未必去壓制到施行呢啲嘅保守政策都好啦。咁其實遑論一啲嘅地方咧，咁地方其實就算係以前係打緊仗嗰時都好啦，都其實一直都有一啲嘅一啲嘅新聞就話係即係譬如喺攻陷咗坎大哈同埋係克拉特嗰度啦。即係第二同第三大城市嗰度，咁最尾都係有啲傳媒報道啦，半島電視台報道都話有拍逐個拍門去，即係去清算異己啊，去揾一啲為個政府做嘢嘅人去，即係去拉佢哋啦，咁樣咯，係啊。 咁所以見到咧，即係好多嘅民眾咧都接受訪問嘅時候話，對於塔利班重新掌權咧係感到好多憂慮，對自己嘅人身安全咧係好多憂慮，亦都好多人咧即係趕去機場咧就嘗試離開啦。咁點樣睇而家阿富汗嘅即係社會嗰個反應咧嚇？即係見到咧嗱，而家有啲嘅地方係有民眾咧係上街示威嘅，趁住咧阿富汗嘅六獨立日咧就拎翻咧就係阿富汗嘅國旗咧出嚟就係抗議塔利班掌權。咁但就聽到咧，就係有啲嘅地方，譬如話係有啲報道就話塔利班開槍啊，有人死亡啦咁。咁而另外咧，就原本嘅副總統薩里克咧，亦都自稱為看守總統啊，咁就去組織一啲嘅軍事力量咧，諗住反抗塔利班。點樣睇而家即係阿富汗裡面社會，無論係一啲嘅公民社會啦，或者一啲嘅前朝政府嘅一啲力量，而家個情況係點樣嘅咧？ 首先公民社會就一定會有反抗嘅。因為本身塔利班本身一個好排他性嘅一個軍事組織，佢同埋除咗係宗教呢個意識形態之外咧，咁其實我哋唔可以忽略佢係一個普什圖嘅一個民族主義嘅一個軍事組織嚟嘅。咁咁其實最近贾拉巴德啦，咁都發生一啲嘅示威啦，甚至其他地方都發生啲示威，佢反抗塔利班嘅高壓統治啦。咁除咗係即係去反抗佢哋壓抑呢個嘅人權啦，同埋女權之外啦，其實都牽涉到好多嘅民族主義嘅元素喺入面。咁頭先講嘅就係前朝嘅副總統啦，薩利克啦。之后佢就拉拢埋以前嘅一个旧军阀啦，咁潘杰希尔之师嘅，咁叫做马苏德嘅仔啦，咁就入咗去山谷嗰度去组一个反抗军咁样啦。 即系呢位副总统。 吓，呢位副总统，但系其实呢位副总统嘅背景咧，佢系塔吉克族嘅，佢系同呢个嘅旧军阀个仔马苏德个仔咧。其實都係同屬呢個嘅塔吉克族嘅，咁其實塔吉克族咧，咁其實喺阿富汗入面其實有好多個民族啦，咁有最大嘅普什圖族啦，普什圖族基本上係塔利班嘅主要嘅民族啦，咁第二大就係塔吉克族啦，咁即係反抗軍嘅民族啦，咁第三大咧已經係哈扎拉族啦咁樣，咁其實佢哋阿富汗入面個民族分布咯，咁就嗰、那個普什圖族四成啦，而呢個嘅塔吉克族同埋呢個嘅哈扎拉族，咁佢本身比例都好高嘅，所以就係、是、個意思就係、是、就算 塔利班佢系控制咗全国都好，佢都要面对一个真系好迫切嘅一个民族问题。唔系话净系要反抗人权、女权啦，啲人其实都系一个民族，系牵涉到一个民族主义嘅元素喺入面。咁民族主义咧都牵涉到一啲嘅历史问题咁样啦。因为其实塔吉克嗰个主要塔吉克。那個主要領袖啦，那個馬蘇德同埋嗰個哈扎拉族嘅主要領導馬扎里啊，咁佢哋都係俾塔利班暗殺嘅。咁其實呢個已經結下一個歷史恩怨喺度。咁塔利班其實都睇得出佢近排佢要組呢個嘅政府啦，但係佢好多時都係淨係揾一啲嘅普什圖族嘅部落嘅部落酋長啦，或者係一啲嘅普什圖族嘅政客。即係譬如前總統卡爾扎伊啦，同埋阿卜杜拉，佢哋都係普什圖族嘅。咁睇得出其實有個其實塔利班係有個拉攏自己民族或者拉攏自己人嘅傾向喺度咯，而排斥其他民族去加入呢、這個佢哋所謂嘅一個 inclusive 嘅一個政府喺度， 包容性 政府。佢哋話要做包容性政府啊。 但係其實老實講啦，而家頭先聽你咁講啦，副總統就係塔吉克族嘅薩利克啦，而家就都拉拢咗部分一啲塔吉克族嘅人，咁就似乎希望去反抗，或者希望即系有机会系同到塔利班去商讨做一个临时嘅政府。但系即系未来，其实塔利班会有几大嘅一个意欲系会真系去团结翻其他即系阿富汗而家入边嘅其他民族啦。 其实我举个例子啦，咁我见到就半岛电视台就有讲过，就话国际特赦组织就有份报告出咗嚟，就话上个月嗰阵时咧，就塔利班就屠杀咗九个哈扎拉族嘅人咁样啦。咁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即系比较实质嘅例子嘅，去显示就其实塔利班其实都有针对其他民族。嘅一個行為喺度嘅，係啦，咁就最近即係呢一兩日就即係爆咗出嚟啦，咁樣，咁同埋都頭先講到就話暫時都冇跡象顯示塔利班係會拉攏其他民族嘅宗教領袖啦，同埋同埋重點就係佢淨係會拉攏一啲嘅自己民族普什圖族嘅部落酋長或者係一啲嘅政治領袖啦。咁同埋咧另一個除咗民族主義之外啦，咁其實佢都會拉攏一啲同自己宗教同埋意識形態相近嘅一啲組織嘅。咁其中一個咧就係最近我見到就係塔利班最大嗰、那個其中一個領導人啦，卡卡尼網絡個創辦人個仔啦，咁就同呢個嘅九十年代好一個好臭名遠播嘅一個軍閥去會面啦。呢、這個軍閥咧就叫做 Hek Matia 咁樣啦。咁就呢、這個軍閥本身即係呢個希克馬提亞爾係啦。咁佢其實九十年代係一個比較信原教旨主義嘅順利派嘅一個宗教領導人嘅。咁佢基本上係比較臭名遠播啦。咁佢有個稱號叫做夏布爾屠夫咁樣啦。咁塔利班都有拉攏佢嘅呢度，系啦。咁我見其實都係，我見佢最尾塔利班都係拉攏翻自己人多。 係，可唔可以同我哋都介紹一下咧？而家塔利班有啲乜嘢嘅領導人咧？因為我都見咧，即係媒體都比較關注咧，就係、是就曾經流亡卡塔爾嘅一位塔利班嘅領導人巴拉達爾咧，咁就係回國啦。咁、就大家都關注佢會唔會成為咗新嘅塔利班政權嘅一啲最高領導人咁。咁佢其實啲背景係點嘅咧？佢哋嘅意識形態會唔會好似廿年前啊嘅塔利班政權一樣嚇，即係令大家即係咁恐懼咧，會唔會係有一啲嘅唔同嘅一啲嘅政策咧嚇？ 係咁最近就有傳就話塔利班會成立一個管治委員會啦，咁樣咁其實主要有幾個領導人嘅。咁你頭先講嗰個巴拉達爾係其中一個比較大嘅、比較重要嘅一個領導人啦。咁其實巴拉達爾咧，佢主要係管呢個嘅政治事務嘅，即係類似一個國家嘅總統咁樣啦。佢 之前就可以話係去咗多哈嗰邊之後先翻去阿富汗嘅。 對的，係啦。咁佢其實基本上可能係個實質事務，可能係佢管理啦咁樣。咁另一個就係叫做阿昆沙達啦，阿洪扎達啦。咁佢其實是一個精神領袖嚟嘅，類似係塔利班嘅第三代領導人。但係佢就但係坊間即係一啲報道都話啦，咁其實巴拉達爾咁佢嗰個實質牽涉。 涉及嗰個政治事務係比較重嘅，因為巴拉達爾咧呢個人嘅背景咧，佢係嗰個塔利班嘅第一代嗰啲領導層嚟嘅，佢係基本上係同塔利班第一代領導人奧馬爾。呢、这個人咧，佢基本上係同等級嘅，佢係咁巴拉達爾咧，咁佢都就算喺去攻，就算係攻陷咗阿富汗之前咧，佢都喺卡塔爾都佔領咗一啲真係好重要嘅職位啦，對外談判啦，政治辦公室嘅負責人啦等等。咁而佢嗰個地位咧，論資排輩，而佢個地位基本上係佢係可以係都係類似做到類似總統嘅職位啦。咁同埋就係佢都負責一啲嘅政治事務啦咁樣。咁其他領導人咧，咁就有呢個嘅奧馬爾個仔啦，即係第一代領導人奧馬爾個仔叫做阿各布啦咁樣，同埋有個人啦，就叫做塔利班入面最大嘅一個派別哈卡尼網絡嘅創辦人哈卡尼個仔啦， 都係一個副領導人嚟， 都係副領導人嚟嘅。佢哋兩個，咁呢兩個咧係主管軍事啦，同埋財政啦，特別財政咧就係由呢個嘅哈卡尼網絡去管嘅，因為哈卡尼網絡基本上嗰陣時係管理就係阿富汗同埋巴基斯坦佢哋一啲邊境嘅一啲嘅財政啊，或者係軍事嘅資產啊、事務等等咯，係啊，所以就基本上一啲嘅重要職位啦，基本上係已經係內定曬，係由塔利班一啲嘅重要領導人去打理嘅咯。 但佢哋就唔算係一啲開明派嚟嘅。如果聽你咁講，因為至少巴拉達爾都係好近第一代嘅領導人啊嘛。 係嘅，巴拉達爾好近第一代領導人，同埋有一個就要值得去注意嘅就係、是哈卡尼網絡嘅創辦人個仔啦。咁就佢自己管軍事啦。管財政啦，咁哈卡尼網絡呢個其實係塔利班最大嘅一個派別咁樣咯，係啦，都最保守。 係啦，嗱，不過時間所限啊，孫超群你就其實都研究好多中亞嘅局勢啦。咁其實另一個今次嘅問題就係其實國際社會啦，同埋佢鄰近嘅中亞嘅地區，其實會點樣去應對而家阿富汗國內嘅呢一個即係所謂比較政治動盪嘅一個局勢咧？ 係咁其實睇翻好多個國家嘅聲明啦，咁發覺其實大家都真係唔擔心同塔利班交流嘅，但係就大家都唔係好想做第一個承認佢嘅國家咁樣啦。咁講咗邊隔離啲國家先啦，咁烏茲別克啊、土庫曼呢啲咧，佢都出咗聲明，咁就話話會保持同塔利班政府去聯絡啊，之後仲話要建立一個包容性政權啊，諸如此類咁樣咯，咁其實呢啲鄰近國家基本上係冇得唔同塔利班去交流，因為其實好多基建項目，即係天然氣管道啦，同埋鐵路啦等等，其實都係一定要經呢個嘅阿富汗嘅國土咁樣啦。就算係塔利班上台之前咧，佢哋都已經係真係有個 Plan B 喺度，已經係着手同塔利班傾，所以以未來嚟講，其實鄰近嘅一啲嘅中亞斯坦國家，基本上就有機會會積極咁樣同塔利班合作啦，咁樣係啦。咁至於可能再其他種類嘅，咁可能係俄羅斯啊，俄羅斯咧，咁佢都係會繼續同塔利班去建立個關係啦，但係又唔會承認住塔利班啦，都係話真係唔會做第一個咁樣咯，係啦。咁至於有個值得注意嘅就係、是塔利班係1996年到2001年咧，有幾個國家承認佢嘅，就係、是、沙特阿拉伯啦、巴基斯坦啦，同埋阿聯酋啦。咁沙特阿拉伯咧，咁本身佢都出咗聲明啦，同埋巴基斯坦都出咗聲明啦，就話都係尊重翻即係人民嘅意願啦，就話不干涉國內不干涉內政咁樣啦，同埋要翻其他人一齊去即係做翻個諮詢啦咁樣咯。係啦，都顯示到就算係一啲嘅以前承認過塔利班政權的一些國家，他們今次都是真未必去想做第一個， 一個保守的觀望的一個狀態， 一個觀望態度，因為都局勢都發展得很快，大家都未必會想到即係嚟緊呢個月 大家嗰個塔利班個發展會點啊？佢管治架構會點咁樣？ 睇翻咧，即係聯合國嘅秘書長古特雷斯都星期四都話啦，咁啊就見到塔利班上台咧，係希望咧係國際社會承認嘅，咁都話呢個渴求咧係聯合國要塔利班建立一個具包容性政府、尊重人權嘅唯一籌碼，咁希望咧各國咧就係、是希望咧就用呢個籌碼咧就同塔利班去談判，希望咧塔利班可以改善一啲嘅人權狀況。咁睇翻咧，就其实今次咧就个成个嘅局势咧，都系伴随住咧就美国撤军咧而嚟噶。点样睇美国撤军今次嘅决定，对于阿富汗局势嗰个嘅影响，嗰、那个嘅责任有几大咧？ 好简略地讲， 简略地讲啦。 其实其实大家都冇人真系会批评佢撤军嘅，大家都好想佢走嘅。依凡系邻近国家或者国内民众咁样，唯一俾人批评嘅，主要都系嗰个撤侨安排嗰度咯。咁撤侨安排睇翻就系、是、星期四就华盛顿日报啦，就讲话都话其实一早已经通知咗美国政府早啲撤侨啦，即系讲紧有即系八月一号或者再之前咁样。但系就最尾啦，就最尾就。可能是安排上面或者是行政上面就有些问题，最后就令到整个撤侨安排很混乱。总而言之，其实这个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行政或者是 logistics 上面的问题。 明白。今日时间所限，有机会再请教孙超群。 仲有好多问题想问，不过时间所限。 有关于尤其是阿富汗内部嘅一啲民族嘅结构啦，同埋不过嚟紧落嚟嘅阿富汗嘅局势咧，我哋节目十万八千里咧会继续咧为大家跟住住呢个问题啊。咁而家先去一节新闻，跟住翻嚟咧继续会有第二节嘅十万八千里，同大家讲下其他嘅议题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机场贵宾室女职员确诊感染 Delta 变种病毒，有学者分析，好大机会被英国来港转机的旅客感染。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当局已经同机管局展开沟通，收紧转机人士的安排。陈肇始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卫生防护中心昨日派员到机场贵宾室视察，检视相关流程。他认同转机人士或会在贵宾室休息或者进食，如果他们能够减少除低口罩的时间，可以减低传播风险，同时可以收窄转机人士的活动范围，但要机管局检视怎样做到。他又說，歡迎機管局9月起要求特定群組機場員工必須接種新冠疫苗，認為做法合理，如果員工因為健康理由不能夠打針可以調職。對於政府會否將做法擴展到其他行業或公務員，要視乎工作性質，亦要因應不同風險處理，但本港應該要達至高接種率，令社會復常。當局表示，同菲律賓以及印尼就確認當地接種疫苗記錄討論進展良好，可望下星期達成共識之後公布外佣來港安排。香港僱傭工會主席陳東峰預計，目前有7000至8000名外佣已經取得簽證，當中超過一半已經完成接種兩劑疫苗，等政府公布後就可以來港。他引述菲律賓駐港總領事館說，當地疫苗接種記錄大部分符合特區政府要求。對於政府計劃安排外佣集中接受檢疫，陳東峰相信會是房價300至500元的酒店，而這類酒店平均每間只有300至500間房，如果要接待大批外佣，恐怕要一段長時間消化。他建議當局開放更多檢疫酒店，俾外佣檢疫期間入住。有報道引述消息指，支聯會常委將在日內開會討論是否解散。支聯會副主席周幸彤回覆查詢時說，支聯會目前沒有任何解散的決定。 就解散的问题决定权不在执委，而是在全体会员，如果要开全体大会需要有程序，不可能出现突如其来的决定。他指支聯會一向有定期開會審度時勢，但是會議內容屬組織的內部事務，不便向外透露。支聯會常委梁錦威就表示，支聯會近日會再開會，又指組織會考慮不同選項應對現時的政治環境。澳洲維多利亞州新增61宗新型肺炎本土個案，當地快速測試平台另外檢測出16宗本土初步確診，相關數字預料會被納入明日公布的個案當中。較早前由於疫情迅速蔓延，位於新南威爾士的澳洲第一大城市悉尼宣布封城措施延长一个月，部分地区将会实施宵禁。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呢，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车多，龙尾排到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将军澳上到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新界区普通道回旋处出九龙系车多，龙尾排到大网仔路近惠民路回旋处。咁另外咧，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康湖居。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江乐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城门隧道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最后是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926奥运第一台， 我是香港残奥之友陈富华 Quester。 我希望点Beyond 的海闊天空为香港队打打气，香港人香港队永不放弃。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陆宇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翻到嚟第二节嘅十万八千里，继续有陈浩之同埋陆宇光喺直播室呢度。陆宇光第一节咧，阿孙超群同我哋讲咗好多，即系塔利班一啲管理层嘅一啲背景啦、嗯，听众都可能要啲时间去消化一下。不过呢个时间咧，我哋同大家转去咧海地嗰边咧，睇下当地地震嘅情况啊。因为喺上个星期六啦，海地西南部咧发生咗7.2级嘅极浅层嘅地震啊，而呢一场嘅地震已经造成咗超过2000人死亡，超过咧12000人受伤。大约有30000个家庭咧无家可归，其实都影响到呢一啲海地在内嘅加勒比海嘅国家，都有成100多万都有机会受有影响噶。咁有组织都估计咧，有好多房屋被破坏啦。咁所以 今次的地震呢，对于海地来讲，由之前上个月初啦，总统莫伊斯被刺杀之后呢，又再要面对另一个的大挑战。 其实今次个极浅层嘅地震咧，系对于嗰个嘅人命啊，以至建筑物嘅破坏咧，系特别大噶。咁啊，唔单止系呢个嘅地震啦，咁啊祸不单行啦。正当国际社会话要输送啲救援物资去到当地嘅时候咧，又有热带风暴吹袭。呢个热带风暴咧就叫做格雷斯啊，咁啊掠过海地啦，就为当地带嚟狂风暴雨，出现咗洪水同埋泥石流，亦都令到咧当地嘅搜救工作咧变得好困难嘅。 系啊，见到有多个国家啦，包括美国、墨西哥同埋联合国，仲有一啲国际嘅援助组织咧，都已经开始咧对海地系进行人道救援啦。美国海军咧亦都喺星期四嘅时候咧派出咗佢哋啊下面有一个大型嘅运输舰啦，叫做阿灵顿号啊，计划咧可以喺当地嘅时间大约星期日啦，去到海地嗰度。舰上面咧会有一支外科手术嘅队伍啦，亦都会有200个嘅海军陆战队嘅成员，有直升机啊、登陆艇嗰啲咧，希望都可以帮到当地的救援工作。 咁位处于受灾最严重地区的医院咧，就已经唔能够运作啦。咁啊，见到咧首都太子港最大的医院咧，虽然就冇直接受到地震的影响啊，咁但系已经不胜负荷啦。因为嚟自重灾区啦，尤其是系港口城市来海的伤者咧，系纷纷送嚟首都太子港的医院去到医治。咁面对住咁迫切的医疗诉求咧，咁啊见到美军咧就计划喺今个星期之内喺当地建立4间野外医院，去到减轻海地本地医院的压力。 新任总统亨利就宣布当地是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也都敦促民众要展示团结。他在星期三就说国家是目前陷入了困境，更加用濒临崩溃去形容现在海地方面的情况，也都承诺政府会努力去应对灾情，避免去重蹈11年前的覆辙。其实卢宇光看回在2010年嘅时候啊，2010年嘅时候，海地都发生过一场即系毁灭性嘅地震嘅。 系啊，咁当时海地嘅政府咧就批评咧喺救灾管理同埋协调方面咧系处理不善。咁当年一场地震咧摧毁全国接近80%嘅学校，咁而联合国咧就估计有220,000人死亡，比今次咧就更加严重。咁啊，当时咧亦都有150,000人咧系流离失所。咁之后咧就有啲人就话当局嘅资源处理系不当啦，巨额嘅救灾资金咧就因为贪腐嘅问题咧就系同埋挪用公款嘅问题啊，而变得咧系冇乜得剩啊。咁一啲位高权重嘅政客咧，亦都系涉嫌滥用呢啲嘅资金噶。 咁希望即系当地嘅灾情啦，当地受灾嘅民众咧，可以尽快咁样系获得救援啦。跟住亦都转一个角度咧，去关心一下咧新冠疫情同埋咧新冠疫苗嘅问题啊。因为咧喺美国当地咧就计划咧最快9月20日开始咧就为已经打咗两剂8个月疫苗嘅，即系两剂疫苗之后8个月嘅民众咧，就免费去打第三针嘅加强剂。咁而家就话计划咧，最先安排俾医护啦、疗养院嘅院友啦，同埋长者去打。 咁美国疾控中心就解释啦，系因为面对住 Delta 变种病毒啊。而家嘅疫苗效用咧，会随住时间咧去到减退。咁啲数据就显示咧，民众有需要咧接种加强剂嚟到增强预防能力噶。咁而针对美国打第三针嘅计划咧，世界卫生组织就重申翻之前嘅立场，反对呢啲嘅富裕国家为民众打加强剂。咁世卫亦都有科学家就话咧，任由发展中嘅国家系民众咧系冇疫苗接种，系会助长新嘅变种病毒出现噶。 系啊，咁其实除了美国之外，有意为民众打第三针的国家里还有法国、德国和以色列。之前都有跟大家去谈过即世卫的一些立场，即都反对一些富裕国家去为民众打加强剂。但是讲到譬如以色列的情况，原来已经有差不多近超过100万人是打了第三针。以色列他打疫苗的速度其实都可以说是领先全球。不过当地呢那个 Delta 变种病毒肆虐的情况都是值得大家关注。咁见到7月初开始有呢个 Delta 变种病毒嘅时候咧，以色列嘅个案嘅确诊嘅数字咧都持续上升啦。咁而睇到一啲科学杂志，一啲 即係科學嘅期刊去報導啦。咁截至8月15日啦，喺以色列留醫嘅一啲新冠病人入邊咧，原來其實有近60%啦，都已經打咗疫苗噶啦。 嗯，相信咧即係喺香港啦，就算喺香港關注疫情發展嘅朋友咧，都會留意到咧 Delta 變種病毒嘅威力啦。咁就算打咗針咧，都仍然咧有機會咧係感染到啊。咁啊，睇翻美國個疫情咧，同樣嚴重。過去一個禮拜咧，美國平均每日新增近140,000宗嘅病例，比兩個禮拜之前咧增加咗52%。有啲州份咧要恢復翻室內嘅口罩令。啲報道又統計出咧喺加州等等6個州份咧，最少1/5嘅新確診個案係打曬疫苗噶啦。不過呢啲打針之後感染嘅人士咧，佢哋嘅住院同埋死亡嘅病例就比冇打針嘅患者咧係少嘅。 係啊，而見到 Delta 變種病毒咧，都開始去入侵一啲之前曾經可以話清零啦，又或者係接種率咧，疫苗嘅接種率都係比較低嘅一啲地方啊。譬如咧，新西蘭咧最大城市奧克蘭咧，星期二咧就出現咗半年咧以嚟第一宗嘅本地確診個案啊。之後嘅疫情咧亦都係擴展去到首都威靈頓啦。去到星期五嘅時候咧，全國累計咧已經係有31宗啊。咁而見到基因排序顯示咧係屬於 Delta 變種。病毒亦都可能系同邻国澳洲嘅疫情系有关啦。咁而澳洲方面咧，其实新南威尔士州咧单日亦都有多600多宗确诊噶，咁大部分就嚟自悉尼啦。咁所以新西兰啦，同埋澳洲悉尼咧都延长咗佢哋嘅封锁措施啊。 其实对于打唔打呢个第三针咧，有啲人就话咧，一啲接种率高嘅国家都出现好多打针之后确诊嘅个案啊，就系、是、正正咧就系、是、反映住加强剂嘅需要。而其实咧，美国总统拜登咧都有为住佢打第三针嘅决定咧嚟到辩护噶。咁佢就话打第三针，其实咧同时佢美国咧仍然都系帮紧全球抗疫噶。例如话美国打5,000,000嘅疫苗啦，上两个月为例啦，美国打5,000,000剂。同時咧，亦都捐咗1億劑俾其他國家噶。 嗯，冇錯。不過其實即係大家有唔同嘅意見啦。對於打唔打第三針，亦都有啲評論質疑，其實說服富裕嘅國家去打加強劑咧，只不過係藥廠去維持收入來源嘅方法啦。 嗯，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聽一聽咧一節嘅人民足印環節啊。咁啊，亦都就同疫情相關嘅。 嗯， 我哋喺英國嘅朋友丁宏亮咧，就發現到近期咧。英國的物資啊，無論是食物啦，或者係日用品啦，都短缺噶。咁其中一件事咧，就同即係其中一個原因咧，都同疫情相關啦。而另一個原因咧，就聽佢聽下佢點講。 係啊，都原來同 Delta 變種病毒相關嘅，因為畢竟都同個疫情共存咗一段時間啦嚇，一齊聽聽啊。 108,000里，人民足印。 自初夏開始。英國各地陸續出現部分食物或者用品供應不足的現象，在社交媒體上面不時有民眾抱怨買不到食物又或者其他必需品，並且分享超市貨架空空如也的照片。根據政府和商會的解釋，物資短缺的原因不是源於生產，而是物流方面出現了問題。英國現在正面臨貨車司機求過於供。根據英國道路運輸協會的數據顯示，現在英國缺少近100,000名的貨車司機。司機短缺的其中一個起因是疫情帶來的影響。自5月起，因為 Delta 變種病毒傳入英國而引起第三波疫情，令感染人數不斷上升，最高峰的時候每日確診逾40,000宗。感染人數急增，令到大量國民包括貨車司機因為曾經和確診的病人接觸而需要自我隔離，這個令到眾多的企業一時之間無法補充人手，令到貨物無法及時運抵超市和商店。英國由7月下旬開始已經因為這樣而豁免了貨車司機自我隔離，但供應的問題就未有因為這樣而改善。部分評論和業界人士表示，雖然疫情的確帶來短暫的影響，但歸根究底，司機短缺的真正原因起源於政府的脫歐政策。自從今年初英國正式脫離歐盟和歐洲單一市場之後，來自歐洲的勞工就不可以好像以往那樣在英國有就業的權利。這樣雖然回應了選民希望控制移民的訴求，但政府還未有預計此舉會怎樣影響勞動市場和貨物供應鏈。部分來自歐盟的貨車司機因為不堪脫歐之後各種繁瑣的移民規定而選擇回流歐洲，而由於來往英歐兩地的貨物在脫歐之後需要面對清關等等的程序，也令到來自歐洲的司機因為時間成本上升而放棄服務來往兩地的路線， 令到英國司機短缺的問題雪上加霜。事實上，除了運輸業之外，很多不同的工種，例如建築或者水電工人，亦都是脫歐之後因為大量工人回流歐洲而導致勞動力短缺。雖然近日回落的疫情對司機短缺的問題有所舒緩，但政府已經表示未能夠確認貨物供應究竟何時才可以回復正常。而近日更加有傳聞指政府正在考慮在必要時出動軍隊運輸貨物去超市，可見英國市面食物和日用品供應緊張的問題將會維持一段時間。 唔该晒喺英国嘅丁宏亮啊，休息一阵之后翻嚟啦，继续有陈浩之同埋陆宇光喺十万八千里陪住大家。 呢段日子，香港浮现咗好多唔同景况，对你嚟讲，放眼会睇见一个点样嘅香港？ 港台电视三十一刑事香港短片创作比赛2021，三个自选题目： 让我飞、平行时空、缘。 千万种个人角度，等你用镜头展现出嚟。 立即追踪刑事香港 IG 专业 Filming HK， 了解更多详情。 国剧830号手就位， 207旅终于接受一个重要任务，发射一枚导弹。 我哋之前都冇发射过检修嘅导弹，如果万一出咗啲咩问题，百发百中呢四个字。就终结在我们战人手上。 欧阳俊和夏绝有没有方法解决到这个的危机呢？晚晚看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做运动不一定要等奥运的。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阿一。做运动最紧要四隻字，量力而为，千祈不要一下爆太劲，如果不是就得不偿失了。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8:00至10:00，刘伟恒、 梁丽勤、 阿一 手下留情同你过运动月， 开拓无限视野，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 陆宇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跟住咧，落嚟同大家转讲下咧，马来西亚总统咧穆希丁啊，咁 总理啊， 总理穆希丁咧，同埋佢嘅内阁成员咧，喺星期一咧就宣布请辞啊。咁见到穆希丁咧已经系觐见咗最高元首阿卜杜拉啦。马来西亚嘅国家王宫亦都发表声明啊，话阿卜杜拉咧系接纳咗穆希丁同埋内阁嘅总辞。点解有今次嘅事件呢？ 咁呢位穆希丁咧，咁啊執政大約一年半左右啦。咁佢發表咗電視講話，就向國民解釋咧，佢辭職嘅原因咧係由於已經失去咗國會大多數議員嘅支持啊。咁佢就話會出任翻看守總理，直至到新總理咧獲得任命嘅。 其實近日馬來西亞嘅政局亦都有新轉變啦。穆希丁咧就話咧，佢所屬嘅政黨聯盟咧一致同意有條件咧支持前副總理兼且係毛統副主席咧伊斯邁咧係出任總理咧，以延續今屆政府啊國家復甦啦同埋抗疫嘅政策新方向，直至到咧喺適合嘅時機咧先至會舉行大選咁話。而最高元首咧亦都係已經任命咗伊斯邁啊，佢亦都會喺今日咧。稍後啊，喺下晝嘅時間咧，喺皇宮嗰度，國家皇宮嗰度咧宣誓就職啊！ 睇翻近年嘅馬來西亞政局咧，都可以話係陷入混亂啦。嗱，大馬嘅政局咧，自從上年嘅二月馬哈蒂爾辭任首相咧，就係一直係有不明朗嘅情況。2018年咧，就由馬哈蒂爾領軍嘅希望聯盟咧係上台，打破咗馬來西亞獨立立國以嚟咧政壇一直都由毛統壟斷嘅形勢。咁之後咧，2020年2月開始就爆發馬來西亞政治危機。咁有啲人就叫佢做喜来登政变啊，咁啊令到原本执政嘅希望联盟咧系垮台嘅，咁啊穆希丁咧就率领呢个土团党，就同毛统同伊斯兰党合作，咁啊组成国民联盟咧上台执政，咁但系咧权力咧系一直都唔稳定。 咁大马嘅社会又系点样睇穆希丁嘅一啲工作咧？其实见到咧都有啲分析话咧，普遍其实对于佢处理疫情嘅方式咧就越嚟越感到不满。 啦。而穆希丁咧宣布嘅紧急状态咧已经系维持咗7个月啊，亦都有多次嘅封城啦。不过见到大马疫情咧就仍然严重，确诊嘅病例亦都不断咁样创新纪录，由6月开始啦，不断咁攀升。根据星期四嘅一啲数字咧，就有讲到话马来西亚原来单日嘅新增数字嘅确诊数字咧，都系超过20,000宗。 有啲人就指責穆希丁啦，咁就話只係利用新冠疫情咧，就作為幌子，係以頒布緊急狀態咧嚟到逃避責任，目的咧係要令到國會停擺，避免國會議員咧就對佢進行不信任投票嘅。 係啊，咁上月開始咧，見到毛統咧都去信最高元首阿卜杜拉啊，就話14個黨內議員咧就唔再支持穆希丁，咁要達到國會嘅多數咧，其實都要有111個議員支持啊。咁不過穆希丁咧就剩翻大約係100個議員支持嘅，原本咧佢就拒絕下台嘅，但去到上個星期五咧就承認自己係失去過半數國會議員嘅支持啊。 今次穆希丁落台咧，咁就唔單止反映到馬來西亞嘅政局混亂啦，更加突顯到咧執政嘅國民聯盟嘅內鬥咧嘅情況都幾嚴重。見到毛統嘅副主席咧係伊斯邁上任總理咧，亦都象徵住毛統咧係翻去權力嘅核心啦。 係亦都分析指咧，最高元首阿卜杜拉咧就扮演出禮節性任命嘅角色啦，都會任命一啲佢認為喺議會入邊佔多數嘅人啦去做總理嘅，但係咧就唔係咁容易去搞得清楚，即系边个系嗰啲即系占民意占多数嘅人，或者议会占多数嘅人去做总理啦。因为执政党同埋反对党嘅成员咧，都不时系改变嘅立场噶。见到彭博社都引述有学者分析就话咧，原本在野嘅毛统咧，仅仅用3年时间咧就可以回归个掌权嘅位置，都系一个相当大嘅变化嚟噶。咁但系佢毛统嘅任期咧，讲紧能唔能够持续一段好长嘅时间咧？这个咧都真系要有待去观望啊，因为执政党同埋反对党嘅成员咧都会经常去改变立场噶。 跟住落嚟咧，听一节嘅人物档案啦。今个礼拜咧，我哋嘅同事朱令君咧就为大家带嚟咧就系介绍一位刚果嘅妇科医生，亦都曾经攞过诺贝尔和平奖嘅得主啊。佢咧就系Dennis Mukwege。 10,800里，人物档案。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丹尼斯穆克维格， 刚果民主共和国长年陷入战乱，好多妇女在战争之中遭受性暴力，被当地人誉为奇迹先生的妇科医生丹尼斯穆克维格为这班妇女修补悲剧留下的伤口。看到刚果好多妇女因为难产而死亡，他决定在自己的家乡东部城市布卡姆成立潘济医院，专门提供妇产科服务。不过医院成立没多久，当地就爆发战争，第一个求医的病人就是在战乱之中被强奸性器官被枪伤的妇女。那时穆克维格是当地唯一的妇科医生，潘济医院成为性暴力受害者唯一求助的地方，受害人不断涌入，有时穆克维格一日要做成10多个手术。他的团队渐渐建立一套独特的系统，在医疗服务之中融入心理、法律以及经济援助。穆克维格又成立基金帮助受害人指控侵犯他们的军人以及民兵。他说，我们不能够只是治疗一只手指或者耳仔，我们要医治整个人。不过手术刀始终不能够对抗暴行，要废除整个制度才有希望。2012年他在联合国公开内战期间女性被残暴对待的记录，要求国际法庭调查加害者。他的演说震惊世界，亦惹来杀身之祸。在联合国发言之后没多久，4名武装男子试图暗杀他，他的保镖中弹身亡，自己就侥幸逃脱，同家人走到去比利时。刚果当地的妇女群起抗议这一次的袭击，又将卖菠萝和洋葱赚来的钱买机票给穆克维格回家。他最终决定回国。据报欢迎这位奇迹先生的人潮延续数十公里，当中很多人曾经是他的病人。 穆克维格在2018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掌声过后，死亡威胁仍然持续。联合国派驻部队在医院保护他，为安全起见，他几乎不会离开医院。不过这些威胁无了他发声。他说他治疗过的妇女即使多次被侵犯，仍然勇敢踏足外界继续活下去。他们的勇气才是真正令他继续战斗下去的动力。 唔该晒我哋嘅同事朱令君啊，讲到咧，其实2018年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咧，除咗有头先介绍嘅穆克维格之外咧，其实仲有另一位咧人权运动家叫做穆拉德啊。两个获奖者咧，其实都为战争同埋性暴力嘅受害人咧系做过好重要嘅贡献噶。嚟到节目嘅尾声咧，亦都送俾大家有另一位诺贝尔奖嘅得主啊 ，Bob Dylan。 Take this badge off of me. I can't use it anymore. It's getting dark, too dark to see. I feel I'm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Knock, knock,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Put my guns in the ground. I can't shoot them anymore. 听过有 Bob Dylan 的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结束今期的节目，我是李光， 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啦， 拜拜， 拜拜。